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三尺龙泉，万卷书，上天生我亦何如，不能治国安天下。啊，码好了报纸给您读，这也算是为大伙服务。啊，这是立新的心意，把这个读报节目编辑的准备的好好的妥妥的，奉献给收音机啊，不是啊，包括手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。怎么有手机呀、啊、你瞧，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这是周末的节目，我是立新。用手机呀、啊、能听广播，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。啊，拿着这个这下载之后，这叫 APP 啊，啊就能够直接的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。而且呢，话里话外在听听之上还有一个聊天室，直播的时候不算今天啊，今儿休息，直播过程当中您进入聊天室，还能跟大家很多的新老朋友在那儿互动交流。既然用手机听广播，那么不妨您拿这个微信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，也能了解这个更新的新闻。正是三皇五帝治世，朝代不断的变更，明争暗斗苦经营，怎比现代文明。现在就是现代文明啊，这个尽管这个这是头些年啊，电视里头老看那清宫戏，哎呦呵，大伙儿看那，哎呦，皇阿玛小燕子，哎呦呵，四爷啊，哈哈，对，哎呀，刘全，哎，行了，就说啊，那都是人家编剧编排的啊，那个跟历史的情况呢，它也不完全是一码事啊，你反正您就知道现在是现代文明，哎，就行了。无情岁月紧紧催，有限光阴去不回，酒要少吃莫贪杯，当心酒后惹是非。这酒后惹是非啊，往轻了说酒驾醉驾，这还算轻的，嗨，只要是犯法这就不能叫轻啊，没有轻重之说，只要犯了法，那这个你就得付出代价了。哎，说那是法院判的时候，那个判罚是吧，你这个什么这个是拘役啊，是服刑，哎，那个是法院量刑。那、啊、这作为公民而言，你我他，哎，咱就一条标准，不能犯法。哎，对了，但是呢，就是为什么说他这里面有轻有重呢？我这么打比方，那你喝点酒说你上路了，结果让警察查了，这个我认为哎呀，那本没了，回头你看还得啊，这个什么还得去啊，去怎么着，是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吧，办班什么之，哎，就你甭管是干什么，这都是好事儿。哎啊，酒驾让警察查了叫好事儿，我说的是你横比那，你开了车，你喝着酒，好家伙，结果喝高了之后你出交通事故，那不是更麻烦吗？你瞧，更何况有人喝了酒之后酒后无德，哎，在外头惹是生非，还出点什么什么啊治安的这个事情，你这不更，你啊，更严重了。对，就这意思。为人生在世上，宽大忍让为怀，强横人惹祸招灾，立心读报您常来。这个啊，不是说呀，立心说那话老是那个和事佬啊，那个喝跟面团似的，怎么捏怎么是 哎呀，你看看和气什么啊？这个生财是做买卖是和气生财啊，宽大忍让啊，还为怀啊，就是好吗？就是宽大忍让为啊？你看他明明是错的，我干嘛呀？啊，他那车加三，我拿那车我剐他啊！他那个啊，坐公交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又他那不文明啊，我上去说他，他不听我揍他，你看了没有？看了没有？你不信，等警察来了之后，警察会说什么？他不对，你也不对。所以我就说呀，哎，尤其是啊，当然你这个你说他做的不对，你是善意的提醒啊。比如说你这地铁里头有一人没戴口罩，哎呦，您没戴口罩，您戴上吧啊。他态度不好，态度要好，咱还好啊，另当别论。态度不好的，那你别跟他争啊，你找那个地铁里有人家有工作人员，有保安，找他们去处理这事儿吗？我就这意思啊，不要动不动的就与人发生纷争啊。你包括这个天儿也一样，天冷的时候，这就算是咱们的这个生活提示啊。这个一个应该说是，哎呀，这很让人难受的事情。有一位老先生啊，就在我们家那边公园里头，清晨起来，他是这个跳舞啊，业余爱好，经常跟一帮这个也是有共同爱好的，哎，聚在一块儿，公园里头跳舞挺好的。你看陶冶性啊，性情嘛，陶冶情操嘛，哎，锻炼身体。但是呢，就那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早晨起来好好的，很正常，到了公园里头没多会儿，哎呀，感觉不舒服，哎呦，这赶紧就叫救护车。但是呢，这个很不幸，这人走了。这个我就说啊，到了这个月份啊，这天一冷，反正不知道您是怎么感受啊。这个高血压患者很多人都是到这个月份血压会高，夏天秋天哎觉得大夫一量控制挺好的，但是一到这冬天天一冷，他这是客观因素导致的，哎，这血压就高了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是上岁数，有没有高血压这都得多当心。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到这个时候尤其得注意防寒保暖。说那个活动活动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应该啊，非常的推荐和建议。但是呢，活动活动啊也得根据啊当时当令啊，你得看天儿。他你这几天这降温了，外头还刮风，你这个时候那出去的话呢，你顶多是溜一溜啊，把这腰腿溜开了就可以了。说这个大的这个幅度的这些个动作最好啊，咱还是慎重啊。这个老话说得好，年老不以那筋骨为能。再有一个呢，提个醒，老年朋友啊，这年轻的时候啊，干革命干四化搞生产啊，身体还是不错的，底子打得好。有的老同志说，我受过苦啊，我受过苦，那会儿又和这农村啊这厂子里干活，对啊，就觉得老了以后呢，他觉得哎，我这身体还可以不错啊，没有那些个哼，讲话富贵病，富贵病就呆出来的啊，吃得好，营养好，哎，你看这个又是什么这个那，当然得这些病的也不见得就都富贵啊，咱就这个咱们就是这么一说，千万别想多了啊。对了，反正有的老年人啊，他很自信，我没事儿，我身体好，跟您说啊，这个越是自信呐、啊，那您越得当心啊，这个他身体的说不好的事情，加强体检，哪儿不合适赶紧的，别耽误奔医院啊。你包括生活当中一样啊，你这买个东西图些个顺心开心可心儿，买东西可不是吗，买自己可心儿的商品。但是呢，您记住，就这个购物的时候，特别是网上平台，咱得啊特别的保护咱们的个人信息，有时候个人信息一漏出去麻烦了。晚报说的，哎呀，下单的时候挺开心的，消费者买完了之后这一收货，好家伙，这厂家啊，这买卖算认识你了，天天给你发短信，哎，我们还有这个你要不要啊，那个，好家伙，短信轰炸，我就碰上过，我还没下单呢，我就去询了询价，好家伙，哎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他这什么意思，三天两头给我发这个短信，哎，您订购的那个商品又要降价了。我心说，我没说要买，我也不想买， 但是你这没法跟他解释，他就非得这么，哎，就哎，他就这样，这同样是一种骚扰。说实话，当然这监管还得加强，咱就说，包括这个楼里头街里街坊，那个多年前那个相声演员苏文茂先生讲那扔靴子那故事，哎，最近我就碰上了。后来我看晚报一篇文章，深有同感。哎呀，这楼上这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好家伙，这个闹腾啊！哎呀，拉那椅子吃啦，干嘛呢？这是啊，三更半夜他拽椅子。那楼底下他要是睡眠好，可能人家就还行。有的上年岁人，他本身的神经衰弱呀。邻里之间这方面得互相关心爱护。哎，你看有的那个就是又急眼了，当当当当当敲暖气片子，这也不合适。说实话，这您还是会惊扰到其他更多的那个住户啊，这不行，找物业会给好言相劝，协调协调啊。包括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孩子，你这个确实也可以理解，但是你家长多少约束点。给各位啊讲这么一档子事儿，叫做门前一平米的学问。哟，那位说这还是一门学问，一门功课。哎，哼，您别看就是一平米啊，这一平米这个学问大了。什么学问呢？邻里之间，哎，这个相互如何能够文明的友善相处，这是往小了说一家一户的事情，往大了说城市的这种文明啊友好的氛围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哎，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可以说啊法规也好啊，包括这个城市的管理也罢，别小看这个门前一平米。哎，同样是精细化管理要触及到的事情。这个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看就这居家住户门口的一平米，哎，哼，其实我这么一说呀，您就明白，公共空间私人不能占用，这是不是个规矩？当然了，这是有规定的。那你要说在这楼道里头，我之前说过，哎呦呵，加了那花盆儿，爱养花儿，呵，哎呀，仙人掌、仙人球，哎呦呵。啊，各种的是吧，这个刺儿槐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得扎得慌。我就说啊，这个家里头养这种什么植物啊之类的，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跟家里面长虫子，哎呦，那也是转，那虫子多了回头你这家里头你不行的，脏啊，那都是土。对啊，家里头再养个小猫小狗什么之类的，他在跑啊，拿那当厕所，哎呀，行了，受不了了，得，别养活了，别养活了，花都死了，行了，把花盆搁哪儿去啊？搁门口吧。哎哎，你看一个俩仨，好，落了半面墙，全是他们家花盆。哎，花盆上头还是捡的纸壳儿。哎呦呵，落的跟什么似的。我记得我说过，为这个打过官司。为什么呢？他那纸壳儿。他打那楼底下，也不是谁家是买的电视啊，是冰箱，那纸盒子不要了，扔到下头，我来，这可以，也不知道能干嘛，好像是说是卖废品能换点钱，还是什么的，这咱就不知道啊，反正我也没从事过这项业务。嗨，就说，那这个纸壳儿这啊也是跟这个楼道里头搁着，他们家的，拿那绳子捆着。啊，是捆着，可是那绳子头留在外头。晚上天一黑，楼道里头也，它的光线也不好。有那人，人家邻居下班回来，踩在这绳子上，绳子头一绊，啪嚓摔一跟头，骨头折了。那行了，打官司告状，你得赔偿啊。这还不这主还矫情呢。哎呦，这个那怎么确定他是被我们家那纸壳儿绊倒的？那你这纸壳儿，你这纸盒子，你家里这些东西，你堆在楼道里头，这本身就不对。你包括有不只是这些，呵，家里面的不用的东西，什么破柜子，什么凳子椅子桌子，哎呀，呵，鞋，哎呵，好嘛， 家里搁不下去，不行，我们家不东西太多了啊，我们得倒腾倒腾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得断舍离啊，你们家断舍离了，不要东西都搁楼道里头了，有这样的。这个是严格来说，这是不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的。哎，你包括消防也不答应，这不行。这个尤其是那纸壳本，你堆在楼道里头，那他玩意儿，他万一他这真是有点火星，他不麻烦了吗？但是呢，我要这么说，您肯定会说，哎，那这明白明白。我要跟您说，这楼道里头住家户门口，您那鞋柜要搁那儿搁着也不合适。肯定有朋友会跟我抬杠，这个你有点太过分了啊，管太宽了。你说他那个纸壳本花盆什么什么什么，又是什么破铺盖烂褥子，你搁在楼道里头，那个不安全，这咱可以理解啊。你包括什么自行车之类的，按说也不应该，这都明白啊。你给那个挂在那个楼梯上，有那样的把自行车挂楼梯上，那你过来过去的，那不绊人吗？都能明白啊，这道理大伙都懂。但是鞋柜招谁惹谁了？哎，就有差一点，因为这鞋柜对簿公堂啊。鞋柜才多的点，而且我是家里有地毯，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啊木质地板啊，我们这好洗干净，哎，有洁癖，我们鞋不愿意那个这个进屋，有那样的。到门口，你包括客人来了，给你换拖鞋，有啊，那自己的鞋一样拖外头，哎，这门口搁一鞋柜，哎，回多在下班回家把这鞋一脱，搁在鞋柜里，换上拖鞋再进屋，这我们自己的事儿啊，对呀、啊。但是是您人是进屋了，可是您那鞋柜可在外头呢，啊，那是啊。啊，有朋友说这没错啊，鞋柜是在外头，可我鞋柜不占地儿啊，那么点个鞋柜搁我们家门口，怎么能够还这街坊四邻这都不能够包容？对，不是不能包容，是你别小看这么个鞋柜，这就叫门前一平米的学问。小小鞋柜引发邻里矛盾，哎。那位说这个有点太这较劲了吧？谁呀？孟大爷，孟大爷啊！我看是晚报啊，有那么一篇文章，他也没交代这位孟大爷是哪儿的啊。这个其实不重要，这种事情有。孟大爷他们家呢，他那个房间的格局啊，单元里头单元楼啊。他们那层啊，哎，他跟那个街坊是门挨着门，不是门对门，不是对门是边上，不是对门是界饼，哎，对，界饼是挨着的，门挨门。这个街坊呢，彼此反正也认识，啊，你住了年头也不短了，还可以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但是近些年，这孟大爷。哎呀，就看这门口这鞋柜呀，呵，哎呀，这心里头这个难受啊，这个膈应，这个抵住啊。你说你等会儿吧，怎么了？他们家边上这户啊，在那个门边上戳了一鞋柜，这鞋柜肯定不大，没说一平米吗？就门前门边上。对于这个孟大爷他们家呢，有点影响，也不能说太大。什么个影响呢？就是孟大爷他那个每天这不是出门吗？哎，就他那个外头那个门，防盗门一打开，嘎啷嘎啷嘎啷嘎啷，本儿开到90度就没法再开了。那边是人那个边上街坊那鞋柜挡上了。起初啊，孟大爷没往心里去啊，当然是觉得有点那个什么，就你看这门开不开了，等于就只能开一半，90度吗？你说这街坊也是，这怎么把鞋柜怎么立这儿了？ 但是呢，又一想，嗨，你说这街坊之间住着，这个为这么点小事儿，这没必要的事情是吧？人家也不是针对我，他就鞋柜跟那儿立着，啊，你说门是没完全打开，但是进出这都不影响，啊，得了得，咱就求一个，哎，这个邻里之间，啊，好好的，和谐相处。啊，也没别的，说又怎么着能成为好朋友，过得着也这也谈不到，但至少咱别为这鞋柜闹不愉快闹意见啊。行，算了吧，这就自当是没看见。可是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这个街坊之间啊，他们这个邻里关系也不可能只是这鞋柜，可能还有点别的事儿吧，甭管什么事儿，慢慢的街坊。他们这关系就没以前那么好了。哎，这孟大一想，这个你说他这才弄一鞋柜跟我这添堵，哎，这鞋柜就这个事儿在这孟大爷这心眼里头发酵了啊，发酵就是这鞋柜这膈应，这难受，这劲儿开始起来了。呵，一天到晚出了进去，斜眼一看这鞋柜，呵，心里这个堵得很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你说他把鞋柜你这搁我们家这门边上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恶心人吗？这不是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，呵，你这玩意儿，你这嘿，这心里面就开始，北京话叫不宣愤，那就是不乐意了。以前呢，考虑到邻里关系啊，能忍则忍，这回忍不了了。本来关系就很差，这鞋柜这事儿必须得说清楚。孟大爷下楼找物业去了。啊，这鞋柜他这个搁这儿，这可不合适。物业呢给了个说法，孟大爷这样啊，这个，嗨，这因为他这个鞋柜搁这儿，你他这个是吧，您看这一来二去的，按照这个咱们这个物业规定好像也没什么似的。一听这个，孟大爷可不乐意了，他这楼道里搁这鞋柜，什么叫没什么呀？不是没什么，不是，就是说，就是嗨，这个你说这个，哎呀，你这个哎呦，这你这玩意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呀、啊、这个，而且您这防盗门这开的这朝向对吗？孟大爷说：“合着这事儿怨我是吗？我那朝向要是改了的话，我这一开门直接看着他那鞋柜，这鞋柜谁家的呀？啊，对，而且我这朝向也没违反消防规定啊，跟我这朝向没关系啊。他这鞋柜得收了，至少别搁我们家门口边上啊，这整在我们家门边上。”哎呦，这，哎呀，这物业这值这嘬牙花子，这你行，那这么着，我当着您的面给这户邻居打电话，物业登记他这电话联系方式吗？我这有，我当着您的面跟他打电话，跟他商量，您看行吗？您打吧，打电话过去，结果呢，果不其然，对方一口拒绝，鞋柜啊，哈哈。管不着，就是我们家的，就搁那地方，没觉得碍事儿。哎呀，你这为这个，后来呢？这孟大爷说：“那不行啊，那你要是物业，你要弄不了这，我就小区我们这居委会了。居委会一想，那这事儿呢，咱们就找消防支队吧，报了消防了。啊，这孟大爷为这事儿气性还挺大，很生气。”啊，这不行，我走法律程序，走法律程序就是打官司，到法院把这事儿就直接就起诉了。你说这街里街坊的，何至于此啊？但是呢，也许有朋友就会提出来，这个孟大爷是不是太认真了？这一鞋柜，我跟您说啊，这问题不是就这是个案啊，很多的居民住户就楼里头，您去观察观察，很多人家门口。都摆着鞋柜，啊，当然这个妨碍人家开门这个，倒不是很多，啊，有没有这我不知道，没调查。但是多数的他这个都是在他们家门口那地方，哎，那地方有一个鞋柜，鞋柜的边上是个地垫， 啊，那意思到了这儿之后，下班回来了，鞋一脱，往这鞋柜里一搁，然后拿出拖鞋还是怎么着？哎，然后开门进去。多数人家都就是有把鞋柜搁门口的，都是这么安排的。啊，我们家不是，哎，那说那您家鞋柜搁哪儿了？我们家鞋柜搁自己家屋里头啊，搁门里头啊，哼，对，也有搁外头的。这就说啊，这个你要是这就是一个，反正我觉得是个边缘性的问题，不知道您怎么看？你要说这孩子，一般人说这不碍事儿就得了呗，人自个儿家里的事儿。但是，这要真是较真儿，较起真儿来，问一句，门口这个区域。算不算他们家屋内的空间？不算，门口这儿算公共空间，对吧？哎，门口既然算公共空间，那么您这私人物品搁的公共空间合适不合适呢？不是，咱非得矫情。哟，你看认这死理儿，钻牛角尖，怎么了？您听我说完。他这个啊，因为你这个，反正人家这个晚报的记者也是走访了一些，包括物业的这个管理人员呐，包括什么什么这个啊，这个什么律师之类的，人家说了，公共空间你甭管你多大多小，你只要是私人东西占用了，这就是不对的。那说你要是占用的地方大。包括有些个什么刚才我说的什么纸壳儿啊，什么又和就是什么烂被窝或者是之类的吧。也不见得是烂被窝，那你说，你看你这说话，我就说，对吧？就可能是个什么什么啊，这个啊，什么毯子呀，什么布之类的，这个它有危险，哎，消防安全这方面有危险。哎，鞋柜能怎么着啊？对，可能相对而言这风险没那么大，占的地方没那么多，但是同样是公共空间被随意的占用，说是有时候啊。咱就说这生活，哎呀，这也别弄得好像是哟，眼儿可眼儿啊，这个丁是丁，卯是卯似的，呵，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，嗨，有的街坊他可能就有这需要，咱这模糊处理得了。问题的关键是，如果这要是因为这个引发点事儿，咱还模糊处理吗？对吧？不是我非得矫情啊，鞋柜搁他们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？万一把哪个邻居从这一过绊倒了呢？你在公共空间里面出这个事情，本身这个权属，那就这得分清楚吧？哎，你按法律来说，这就是个问题。所以我说啊，当然这里头呢，可能有的这个住家户，人家就是一个习惯，生活习惯啊。我跟这个刚才我说了，就他有洁癖。哎，我就是。把这门口摆个鞋柜，我方便，哎，我涂洗干净。但是呢，哼，咱也不能否认，这有的人啊，他就是，哎呀，我能占点是点啊。你看我这地方有那样的，有那样的，他就认为这块算他们家的。其实按照法律规定来说，还告诉您，真不算。所以我说呀，当然这个呢。就像这个刚才说那个孟大爷说急了都要去打官司了，这个少数少数啊，这个其实呢也不是太建议怎么着啊，那因为你有这个社区呀、居委会、物业之类的，哎，这个还是能做工作的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但是呢，原则问题必须得说清楚，这是一二一个，咱就说了，这个在社区里生活，市民日常生活。当然，你有规定，有法律啊，这个咱们得遵守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但是也靠什么呢？自觉性，自己心里得有个数啊。你看这个事儿做得合适不合适，自己得明白。咱就这么说吧，不怕那个真糊涂的啊，怕只怕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这没有任何针对性啊。大伙儿都一样，哎，生活当中咱都得自觉的维护咱们这城市正常运转、城市风貌、邻里关系。啊，当然有这种事情呢，咱们首先是啊，哎，